追寻智慧的思绪，感受悠远的情怀，家常读书时刻。第二天搞的第三个课时的讨论，开始先做了一些提示，听或者读这个演讲时遇到的困难，以某种特有的方式与所谈的事情的质朴性结伴而行。因此，至为重要的是获得一道质朴的关节眼光。演讲中多次出现了事情、思的事情这样的表达，根据其古老的词义，事情就是诉讼案件、争讼事件。这个表达就意味着争执事件、有争议的东西、所关涉的东西。因此，对于尚未规定的思想来说，事情乃是思想由之而获得规定的有待思的东西。这里可以凭适当的谨慎和必须的保留，借用荷尔德林1802年秋天写给波勒多夫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来说明上面多次被触及的海德格尔思想的先行性。荷尔德林写道：亲爱的朋友，我想我们对我们的时代之前的诗人将无所评论，而整个歌唱方式都将取得另一种诗性。这个课时的探讨主要围绕有这个表达进行。在海适的演讲中，这个表达乃是一个以决定性的方式活动的词语，课上力图搞清楚它的通常的语言用法。光是有在通常的语言用法中的出现方式，就在那些表示单纯的现成存在和出现的理论上的普遍的和苍白的意义后面，回指出某种丰富的关联。例如，如果人们说小溪中有鳟鱼，那么这话并不是确定了鳟鱼的单纯存在。从前并且一致的，人们用这个句子道出小溪的突出标志，小溪被描述为鳟鱼溪，从而是一条特殊的小溪，也即一条人们能够从中钓到鱼的小溪。可见在有的直接用法中就已然包含了与人的关联。这种关联通常就是可动用性，就是与人这方面的一种可能的占有的关联。这个并非单纯的现成，它倒是与人相关的。由于带有与人的关联，在直接的语言用法中的有就比单纯的存在和是更清晰地只说着存在。但即便这个是，也并非总是仅仅具有一种理论上的苍白的意义，即并非仅仅表示对某种纯粹的现成状态的确定。这一情况显示在诗歌语言中。特拉克尔诗云：这是一盏在风中熄灭的灯，这是一把被午后的醉鬼遗弃的山野酒壶，这是一座被烧焦了的葡萄园，黑漆漆布满蜘蛛网，这是一间被他们刷成乳白色的房间。这些诗句出现在诗篇一诗的第一节中。另外一首题为《来自深渊》的诗与上面这首有着同样的旋律。特拉克尔在其中唱道：这是一片收割后的田野，经受了一场黑色骤雨，这是一棵孤独的伫立的棕色大树，这是一股围绕着空空的木屋的尖利的风，这夜晚多么悲哀，这是一盏在我的口中熄灭的灯。兰波在彩画集的一个片段中也唱道：林中有一只鸟，它的歌声使你停步而脸红，有一座自鸣钟，它不敲响，有一块沼地，其中有一窝白兽，有一座大教堂在坠落，而一个湖在升腾，有一辆小车被弃在矮林中，或是试着试带沿着水流中的小路而去，有一群戏装小演员望得见他们在穿过林边的路上，最后有人在追捕你，当人们感到饥渴之时。法文中的有相当于德文中的有，但前者的使用范围更为宽广，对波兰诗中的这个有的合乎实情的解释，或许是德文中的这是。无论我们是否可以猜想特拉克尔知道兰波的上面这首诗。 诗人里尔克和伯恩也使用这个这是。诗歌语言中的这是的情况大体上已得到了揭示。首先可以说它与有一样，也并非对某物的现成存在的确定，但与通常的有相区别，它并非只说那个有着的东西的可动用性，它所只说的是有着的东西恰恰是不可动用的，是那个作为某种阴森的东西，即异常神奇的东西的观摄者。因此凭这个这是也就连带着指出了那种与人的关联，而且比在通常的有那里要清晰得多。至于这个这是的意思，我们只能根据本有来思考，因此这个这是的意思也是悬而未决的。恰如诗中的这是和思想中的有之间的关系是悬而未决的那样。对在有中的他所做的语法上的一些探讨，对这些语法上被称为无人称句或无主语句的句子的探讨，以及对那种在今天看来不言自明的作为主语和谓语关系的句子解释所具有的形而上学希腊的基础的简要回忆，暗示出一种可能性，即不把那种关于有存在和有时间的说法当作陈述句来理解。课上紧接着探讨了两个针对海市的演讲提出来的问题。问题之一，有关存在历史的可能的终结。另一个问题涉及到与本有相应的道说方式。关于问题一，如果本有并不是存在历史上的一个新的存在印记，而是相反，存在归属于本有，并且被取回到本有中，无论是以何种方式，那么对于在本有中的思想来说，也即对于投入到本有中的思想来说，只要这样一来，植根于命运的存在不再是有待思的东西，存在历史就达乎终结了。如此，思想便置身并直面于那个发送出时代性存在的不同形态的东西那里了。但这个东西既作为本有的发送者，本身乃是无历史的。更恰当地说，是无命运的。形而上学是存在之印记的历史，从本有方面来看，也就是发送者为了在发送中发送出当下的让在场者在场而自行隐逸的历史。形而上学就是存在之被遗忘状态，也就是那个给出存在的东西的遮蔽和隐逸的历史。因此，思想向本有的投入与所谓这种隐逸的历史的终结有着相同的意味。存在之被遗忘状态与所谓进入本有而不醒亦步亦趋。然而，作为现界而属于形而上学的遮蔽，必然为本有本身所固有。这意味着那种以存在之被遗忘状态为形态而标志着形而上学的特征的隐逸，在此自行显示为遮蔽本身之维度。不过在此这种遮蔽并不遮蔽自身。乌宁说，对此遮蔽来说，思想的关注也同样重要。也就是说，随着思想向本有的投入，本有所具有遮蔽方式才到来了。本有在其自身中就是归隐，在这个词中早期希腊的遮蔽意义上的本有般的被采纳进去了。因此本有的无命运性并不是说本有没有任何动荡。这种无命运性乌宁意味着本有最本己的动荡方式，就是在隐逸中的馈赠。首先向思想才显示为有待思的东西，但这也就是说，对投入到本有中的思想来说，存在历史作为有待思的东西而达乎终结了。尽管形而上学还能够存留，也是无关紧要的。关于问题二，与刚才所说相关的是两个问题中的另一个问题，以及在本有中的思想领受了什么有待思的东西呢？相应的，道说的得当方式为何呢？这里追问的不只是道说的形式，因为一种以陈述句说出的说与有待道说的东西是格格不入的。粗略讲来，而是要追问道说的内容。海市在演讲中有话，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只能说本有居有。 这话首先只是拒绝性的，表明本有如何不可思。转向正面来看，问题却可以这样来提：本有居有什么？为本有所居有的东西是什么？以及思本有的思想，是对为本有所居有的东西的思索吗？凡此种种，在演讲本身中无所道出。这个演讲大抵只是通向本有的一条道路而已，但海德格尔的其他一些著作已经对此问题有所思了。譬如有关同一性的演讲，如果从其结尾部分来看，就道出了本有居有什么而成其为有，也即本有把什么带入本己之中，并且把它保持在本有中，那就是道出了存在与人的共属一体关系。进而在这种共属一体中，共属一体者就不再是存在和人，而是作为被居有的东西，在世界之四重整体中的终有一死者。演讲荷尔德林的大地和天空和演讲物，个个谈到被居有的东西，谈到四重整体。就作为道说的语言而说的一切，也不外乎做此种谈论。因此，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中，也已经对于为本有所居有的东西有所道说了，尽管只还。